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22集，八卦。魁星幽人怎么样？ 根据探子的调查，魁星幽是相当低调的，家里管事的肯定不是他。老爷子最宠的应该也不是他，总之属于没多少存在感的类型。 越来越复杂了，魁星幽将于伟琴交给了他爹，那岂不是交给了魁木呀？ 白玉堂见两边像是真的要动手了，就推了推展昭，展昭赶紧过去。 那停手停手！ 双方都回头看展昭。西古卢和满木华看到展昭，刚想开口，就见后边小四子对他们招手：“ 小葫芦，小木木，我们去吃饭吧。” 满木华和西古卢听到小四子召唤，同时又见展昭使了个眼色，就也不闹了，跑到小四子身旁，边回头瞪了那几个魁家人一眼，然后跟着林业火他们一起走进了一旁的酒楼。梅家两兄弟一头雾水，不过也跟着去吃饭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感慨，满木华被小四子敲了两次竹杠之后，真拿他当小财神供着了，还不准别人惦记。魁家人见可算脱身了，就跟展昭简单的打了个招呼之后匆匆离开。展昭和白玉堂望着远去的魁星幽的背影，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伸手一指他，回头看娇娇， 跟着他把于伟琴找出来。 娇娇跟着魁星幽走了，展昭和白玉堂上楼找林业火他们。酒楼的二楼上人不多，林业火终于是把那个玉儿的袋给拿下来了，嫌弃的甩着袋子。小四子和小梁子坐着商量点菜，那头梅家双胞胎满木华和西古洛正讨论着魁家的事儿。果然梅王府和魁王府的关系不是太好，好像是魁木和梅烈有过什么冲突。梅家双胞胎正给西古洛和满木华讲梅家的八卦，别说四人聊的倒也挺好。 哎，刚才不还打架的吗？怎么就好上了？ 傻瓜遇到傻瓜，惺惺相惜吧，估计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来坐下，白玉堂正走神，好像是认真听着什么。五爷的确是在听，因为此时娇娇跟随着魁星幽等人，魁星幽正在跟手下说话。魁星幽警告那两个手下离开封府的人远一点，也别去招惹梅家人。之后魁星幽和手下去了死去的兵部司马曹南的家，安慰亲属什么的。曹家都是女人的哭声，五爷也不想听了，于是回过神，抬头就看到展昭的脸在眼前。白玉堂让他吓了一跳，这一对猫眼大还滚圆。 有什么发现？ 白玉堂看了看那头聊八卦吃烤肉热火朝天的四个傻小子，低声跟展昭解释， 暂时还没什么，不过嘛。 展昭双眼立刻亮闪闪，果然有发现。 那天那位老爷子是不是说，当晚去他家偷情的那个黑衣人有西北口音？ 哦，对啊。 可是魁星幽说话并没有西北口音啊。 哦，这样。 一旁正剥一只大虾的林业火问小四子：“ 你确定看见了？是不是看差了？”“ 没有啊。” 他是不是假装的口音呢？ 假装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他俩倒是不怀疑小四子看错什么的。看错应该是不会的，小四子什么时候看错过？可没看错不代表意思就一定是看到了景象。就好比之前小四子看到白玉堂被捅了一刀，也是因为将冰柱上倒影的景象当成了真实，没准这次还有变数，留给娇娇慢慢查吧。放下魁家那头不提，展昭抬头看了看对面已经开始称兄道弟的四个愣头青，有些不解，就问满木华：“ 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 满木华立刻拍了拍那对双胞胎，梅天云和梅天飞跟展昭、白玉堂也熟了，不见外。梅天飞从桌子下边拿上来了一个包袱，放到桌上，打开，就见里边是那张被西古路拽断的弓箭。西古路瞄了一眼，赶紧望天。小四子伸手去摸那弓箭， 断掉喽。 还好有九叔帮忙说情，阿爹才没动手揍我们。不过这弓对阿爹很重要的，所以大哥叫我们找人修好。开封城我们又不熟，有人给我们介绍了满兄，他认识的人多。 不过找了一上午，开封几个木匠都说修不好，我们准备下午换玉石铺和金石铺试试。 金玉铺子修弓箭， 包一层金边什么的，就算不能用了，那也得完好保存下来啊，起码花纹不能换。 哎，说起这花纹， 展昭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就问梅家双胞胎， 这弓箭是先帝所赐吧？ 哦， 除了弓之外还有别的吗？同样花式的，比如拐杖什么的。 双胞胎一愣，对视了一眼，都摇头， 没听过呀。 还有王府被偷的那尊红玉，是梅花玉雕。 嗯， 有鱼尾吗？ 鱼尾。 两兄弟面面相觑，梅天飞摸着下巴， 说起来那组玉雕好像是雕的肚头。 嗯，就是梅花树下一条小河，小河边还停着一艘小船，的确像个肚头的样子。 河水的纹路像鱼尾纹吗？ 好像是像，又好像不像。 双胞胎扬起联想，他俩也没仔细看过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无奈，这俩都是老粗，问他们也白搭。 说起来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 听说什么？ 我那天听小妈说，这梅花玉雕是阿爹的初恋送给他的。 初恋？ 阿爹还始乱终弃呢，貌似人家姑娘家境不太好，所以阿爹为了前途没娶她。 这么不是东西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语地看着这俩不孝儿讨论着自家爹爹的风流韵事。 听说阿爹当年甩了那个姑娘之后，偷偷跑去跟娘成亲了，然后成亲那天有人给阿爹送来了这个梅花玉雕做贺礼，娘可喜欢了，不过爹爹就脸刷白，之后就把玉雕给锁起来了，说什么不吉利的，不要拿出来看。 展昭等人都挑眉，嚯，这俩傻小子真是没心眼儿，什么都说，这东西不吉利还进贡当寿礼，不怕赵真翻脸？林焰火呵呵两声， 呵呵，那肚头是鱼尾肚吗？如果真是，那是那姑娘咒你爹这个始乱终弃的，来世没有好胎头呢。 啊，果然是，难怪阿爹看到那尊玉雕就特别丧气呢。 那玉雕被什么人偷了？是不是那姑娘寻仇来了？ 没准，那有好戏看了。哎，可惜几个娘亲没跟了。 对啊。 梅天云也是一脸的遗憾，展昭和白玉堂都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这准是亲生儿子。 会不会跟陆王有旧情的是崔苗啊？ 年岁貌似是对得上。 你们认识我爹那相好的？ 双胞胎激动了，就凑上来问， 好看吗？成亲了没？老伴比我爹强吧？他是不是寻仇来了？ 不如去黄石玉铺试试。 展昭伸手拿过那把断掉的弓箭，双胞胎脸立刻垮了下来。 黄石玉铺那家都不讲道理的。 玉铺的婆婆就是送玉雕的人吗？ 哎，是那个老太太。 展昭还没来得及解释一下，双胞胎就蹦了起来。 那个老太太气质不错呀， 年轻的时候应该还蛮漂亮啊。 阿爹不是吧，这样都始乱终弃啊。 我们去问问。 说完双胞胎转身就跑了，在场众人都愣了半天才明白过来。林业火摇头感慨， 哎，梅烈平时肯定对这俩兄弟不好。 白玉堂付了饭钱准备起身的时候，突然又坐了回去，似乎是听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示意展昭等一等。展昭怕那俩兄弟跑去黄石玉铺又挨揍，让林业火他们先跟着去，自己坐在桌边等白玉堂。 怎么个情况？ 魁星优回家了，正在跟他爹说路上碰到我们的事情。 他爹中的还是尖的？ 白玉堂闭上眼睛，尽量看娇娇看到的场景，渐渐的画面清晰了起来。就见魁星优跟着魁木来到了一间库房门前，打开库房，总共三道门，都有多重门锁，守卫可以说是十分的森严。进入库房之后，就发现里边有不少箱子，都是木箱。魁木打开一个，将手中的一个玉碗放进去。白玉堂仔细看，就见箱子里是各种鱼尾肚图案的玉器。 他们果然在收集崔家的玉器。 有鱼尾钳吗？ 鱼尾钳是没看到，但是看到了一样别的东西。 什么？ 白玉堂也是一脸的困惑，告诉展昭。 那尊红玉梅花的玉雕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